莫测。 而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徐冉，在早间时候大家各位早上好。现在在建国门地区还是蒙蒙有一些细雨的，路面呢也比较湿滑，提示咱们正在开车的朋友要注意小心驾驶。另外啊，最近几天雷雨天气会比较多，局部地区的短时雨强可能也会比较大，提示大家一定要随身携带好一些雨具，出门的话尽量不要在比如说高空啊等等广告牌啊等等旁边多做逗留，注意这个尤其开车注意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行人朋友也要注意交通安全。下面的时间还是来跟大家共同关注一组资讯啊。那这两天呢，河南的特大暴雨灾害是牵动了全国亿万国人的心，国家部门和社会单位也纷纷向河南伸出了援手，给予帮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昨天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向河南省预拨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6000万。昨天呢，这个6000万已经开始准备要支持地方工作了，开展一个抗洪抢险的救援工作。另外呢，财政部下达了农业生产和水利救灾资金4000万，支持灾后开展一个农业生产恢复和水毁水利工程设施修复等等相关的工作。在这几天大家应该也看到了，有很多企业也已经纷纷伸出援手，捐款捐物，利用自己线上线下的一些优势，希望能够帮助到这些被特大暴雨侵袭的地区啊。现在目前是包括腾讯、阿里巴巴、百度以及拼多多、美团、小米等在内的诸多互联网公司都已经纷纷捐款捐物了，帮助河南省能够抗洪救灾渡过难关。就目前的相关统计显示，这些互联网公司的捐款总额就已经超过了17亿，同时也不仅仅只有互联网公司，还有像大家所熟悉的比亚迪、理想、蔚来、小鹏等等这些造车车企也都纷纷慷慨解囊啊。另外呢，咱们再来关注一下，除了这些企业的捐款捐物之外，有哪些企业承担起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根据支付宝微信公众账号昨天的消息，会面向河南全省的小微企业、小店和经营性的农户，蚂蚁集团呢是发起成立的网商银行，会提供一个30天免息贷款的支持。从今天的10点开始，在支付宝当中搜索河南免息券，可以进行一个申领，这个利息呢是由网商银行来进行一个全额承担的。同时受灾的网商贷的客户还可以获得一个延期还款的券，可以按需延后1个月进行还款，用于抗灾的救急，缓解灾后恢复的资金压力。除此之外呢，出行跟居住方面的企业也都做出了一些努力啊。来看海航集团的微信公众账号昨天显示，为了支持郑州的抗汛工作，尽可能为旅客提供便利，海航集团旗下的海南航空、首都航空、天津航空、西部航空、祥鹏航空以及北部安航空、金鹏航空等等境内的这12家航司，调整了郑州进出港国内航班票务的一个处理规定。购票日期只要是在7月20号下大雨 之前，并且含7月20号那天航班日期在7月20到7月22日之间已售出的客票，都可以免费退票或者是改期一次，具体的以航司的公告为准。以及昨天呢，去哪儿宣布已经协调了河南有服务保障能力的酒店和民宿，为受灾的群众开放他们的公共区域，提供热水、食品等服务。如果还有找不到酒店的人们啊，可以拨打去哪儿的客服的电话，去哪儿也将第一时间协助联系酒店。其实除了我们今天在节目资讯当中提到的这些企业之外，还有很多当地的企业也都纷纷的利用自己手中的一些资源去帮助他们身边的那些受到这次暴雨影响的人们，去尽自己的所能啊。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事件真是看到了咱们人间有大爱。那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由于河南省遭遇了极端的强降雨，而这场暴雨实际上也在影响着当地工厂的相关经营活动。昨天上午富士康方面就表示，目前呢正在了解郑州厂区的相关情况，如果会有第一的情况更新，也会在第一时间对外公布。而就在7月20号晚间，富士康也曾表示，这个厂区呢正在运营正常。据了解，郑州富士康呢在当地是拥有3个厂区的，分别是郑州航空港厂区、经开区厂区以及中牟县厂区。郑州厂区呢也是富士康为苹果生产 iPhone 的主要制造基地，有超过90条生产线，大概35万名工人。那全球大概有一半的苹果手机都是来自郑州的富士康工厂。好，那么关于河南的相关消息呢，咱们就先暂且说到这儿。昨天下午和晚间的时候，北京新闻广播的记者王悦也已经跟随驰援郑州的北京蓝天救援队已经到达了郑州。昨天他们也已经开始了在郑州的救援，应该是今天凌晨啊，就已经紧张的投入到工作了。欢迎大家随时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其他节目，我们来第一时间了解当地的情况。好，下面我们来关注其他的消息。新华社呢在最近全文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这个决定提出呢，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3个子女政策，并取消社会抚养费等制约措施，清理和废止相关处罚规定，同时配套实施积极生育的支持政策。另外呢，地方政府在配租公租房时，还会对符合当地住房保障条件且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根据未成年子女数量，在户型的选择方面会给予适当的照顾。地方政府同时可以研究制定根据养育未成年子女负担情况实施差异化租赁和购买房屋的优惠政策。下面咱们继续来关注宏观方面的消息。为了给大宗商品保供稳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决定分批次投放国家储备的铜、铝、锌。继7月5号投放了国家储备铜20000吨、铝50000吨、锌30000吨之后，7月下旬呢将投放第二批国家储备的铜30000吨、铝90000吨以及锌50000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物资储备司的司长徐高鹏表示，国家储备的物资家底儿充足，我们有信心、有能力稳定预期，为市场降降温。继 续来关注中央网信办启动的清朗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21号，中央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为了营造未成年人良好的上网环境，有效解决网络生态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决定即日起启动清朗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的专项行动。有关负责人表示呢，这一项专项行动聚焦解决7类网上，尤其是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那些突出问题。针对最近的像快手、腾讯 QQ、 淘宝、新浪微博、小红书等平台传播儿童软色情表情包，利用未成年人性暗示短视频引流等问题，网信部门是依法约谈了平台负责人，责令其限期整改，全面清理处置相关违法违规的信息和账号，并对平台实施罚款处罚。继续来关注宏观方面的政策和消息啊。昨天我们的节目呢播报了央行已经公布了7月份的 LPR， 在全面降准之后，贷款市场的报价利率依然保持不动。随后呢，有分析人士指出，这一次 LPR 未调整主要原因在于银行的负债成本仍然存在着压力，麻辣粉就是 MLF 利率和 LPR 降息相继落空，这也意味着央行的货币政策依然维持一个稳健的态势。最后再来关注两条北京的消息啊。21号，新发地市场方面公布，表示呢，可能有部分朋友会担心，会不会河南的暴雨会对北京的农产品供应啊，尤其是路上会不会有一些影响呢？放心，不会带来明显的影响。那目前新发地市场的农产品的价格也依然保持比较平稳这样的一个状态。20号，这个蔬菜加权的平均价格呢是1.09元每斤，价格还有所回落，其中菠菜的价格下降最为明显。那最近呢，有内蒙菠菜是陆续到货，所以价格也是迅速回落了。圆白菜、韭菜、豆角等等，以及扁豆等等，这些的价格都是应季蔬菜的价格都是有所下降的。白条猪批发价每斤9.38元，猪肉价格又有一个小幅的上调，鸡蛋、粮油的价格是基本维持稳定。好，接下来说一个大家可能都会平时碰到，但是这个事儿特别容易忘的啊，在道路电子车位停车之后总是忘了交费。那如果你不交费，时间一长了可能还会有一罚则啊。那目前 ETC 自动支付功能终于来了。来自北京速通科技有限公司的消息呢，北京目前已经实现了17个区，其中包括亦庄经济开发区道路停车的ETC 自动支付功能。大家可以通过下载一个 APP 叫乐速通，或者是关注速通卡微信公众账号进行一个设置，开启或者是关闭北京道路停车 ETC 无感支付的功能。成功开启之后， ETC 用户在北京道路停车行驶时无需任何操作就可以完成停车费的缴纳，实现北京道路停车的无感支付。拍手叫好。实际上有的时候可能停车费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金额，但可能大家就是还是容易忘啊，因为几块钱十几块钱可能忘了，然后如果时间一长就又要收到200块钱罚单的时候，就觉得哎呀，真的不是故意不交，真的是忘了。所以这个 ETC 如果您特别容易忘这事儿啊，还是把这个功能打开，我觉得能有效解决大家的一些问题。好的，各位，这就是我们今天资讯部分的一个全部内容了。以上消息呢是来自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以及千罗网的。主持人徐冉代表编辑，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我们会跟大家再次聊一聊大家非常喜爱的一个话题，那就是关于玉石类的一个话题啊，尤其是和田玉，这些年呢是非常受大家的喜爱。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互动的话题呢，也是您收到过和田玉做礼物吗？很多朋友啊都说，哎呀，这个我还真收到过，但是由于不是专业的专家，可能对于相关产品我也不太会鉴定啊。这个 天马行空说了，说我前些日子就去新疆了，看到了这个和田玉的品种花样都特别多呀，我还去专卖店给自己买了点呢，我感觉可以保值增值啊。张慕容也说了，和田玉我好像没收到过，但是我收到过别的玉石做礼物，是作为馈赠佳品来讲，这个和田玉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玉石品种还是不错的。那在一小段片花之后，我们也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件事儿。和田玉有没有国家级的一个分类呢？因为这个分类标准出台之后，就会直指更透明更标准的价格体系。我相信啊，大家跟我一样，在购买这一类产品的时候往往会犹豫，哎，这个标价都可吓人了，什么38888啊，您今天买我给你打一0.38折，对吧？总感觉水分会特别多。那我怎么识别这个产品的质地呢？和田玉又有什么样的一些文化底蕴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 哎，我手头有点小钱儿，打开这手机银行，互联网理财、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这都怎么选啊？ 容易， 我拿死工资，每个月剁手都不够，能理财吗？ 好办。 都说想理财也得了解点国家的方针政策， 听不懂 可怎么办？ 不难。 我想创业，白手起家难不难啊？ 那你去听一听财富新动力。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2021年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徐冉在早间守候大家啊。刚才张慕容在聊天室里问了个问题，他说别的金属涨价了，那黄金是不是也得跟着涨啊？稍微有点不太一样的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些铜、铁、锌，它更多的涨价呢，是由于整个大宗商品这个金属的商品属性啊发生了涨价。但是黄金还是有点不太一样，黄金除了是商品之外，它还有一种金融属性在里面，所以呢，未必别的金属涨价，黄金也一定会跟着涨，它们之间没有一个明确的相关关系啊。黄金价格的走势更多取决于目前的一个货币环境、金融环境等等啊，这个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大家应该都颇有感受了啊。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新疆和田玉，其实也不仅仅是新疆了啊。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相关的一些话题，跟大家一起讨论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您有没有收到过和田玉做礼物？对和田玉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提问呢，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我们的沟通方式呢，是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找到现在正在开放的财富新动力的聊天室，您只要在聊天室当中给我们发送文字消息，我这儿就可以看得到了。如果您文字消息发送的比较多，频次比较高，级别比较高之后，您就可以发送图片了。那接下来先让我们请出今天的我们的嘉宾啊，来自国玉新疆和田玉文博馆的营销总监，也是之前跟大家沟通过多次的老朋友了，吴倩倩。欢迎倩倩，你好。 哎，主持人早上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咱们现在节目的听众当中有新听众也有老听众啊，老听众可能对之前倩倩来几次在节目当中做客都已经很熟悉了，但是可能还有一些新朋友不太熟悉我们的国玉文博馆哈。能不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国玉文博馆就是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或者说为什么会创建这样的一个国玉文博馆呢？ 好的，我们首先说一下这个国玉文博馆呢，位置在那个新疆驻京办然后嘉宾楼北门，然后我们这个国玉和田玉新疆和田玉文博馆，它是一个民营性质的， 专门以和田玉为主题的一个文化博览的这样一个那个展馆，然后它面积是3000平，有2300平讲的都是和田玉的一些知识，比如说对于尤其是对和田玉有兴趣但是不太深刻了解的，可能会讲一些什么是玉，什么是和田玉，和田玉和其他玉种有什么区别，包括它的结构啊，包括和田玉有很多种颜色，包括和田玉的产地和产状，这会都会讲得很明确，并且有相对应的展品啊，基本上属于一个学习性质的。然后呢，很多 就大家在那儿可以了解了解这个玉石相关方面的一些知识， 对 吧？ 对李就是对和田玉的一些投资感兴趣的，可能更多的是想在这个博物馆里了解和田玉为什么它稀有不稀有，它以后会不会掉价，会不会增值这样的，它为什么稀缺，它为什么珍贵，这个玉好在哪儿。然后呢，对文化感兴趣的，它我们这里头有一些讲和田玉的历史啊，不光是和田玉，应该说整个玉器中国5000年的历史一个它起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作用啊，剩下的就是现代玉雕啊，包括它一些雕刻和现代玉石的这个流派，因为派别不一样嘛，包括我们还有个小的影院讲，就是播放一个那个和田玉的一个幻灯，就是整个的一个影片，基本上从这个博物馆转一圈能对和田玉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咱们现在这个我听明白了您的意思，就是这个国玉文博馆呢，其实不仅它有一些产品的出售，更多的是做一种文化上的普及， 对 吧？ 对， 咱们这个展馆不需要门票吧？ 不需要，是免费的 啊，就大家可以就想去逛一逛，就可以看一看哈。 对， 刚才我听了，这个占地面积挺大的，3000平方米，就是现在就这两天啊，温度还好，天热的时候大家可以去那儿，我觉得一边凉快着，然后一边也可以看看这些，积累 一 些文化哈。 嗯，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刚才倩倩在说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有一点就是说到了咱们听众朋友或者是消费者的心理，就是关于这个和田玉，它整个涉及到的面儿啊会比较广，大家买的时候可能也会心里觉得有点发虚。首先可能你在如果在其他方地方买的时候，卖家会跟你说啊，我这个是什么紫料，我这个是山料，还有我这个是俄罗斯的，我这个是青海的。所以能不能先在节目当中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和田玉的无论是挂件还是手镯这些东西，它有可能来自于哪儿呢？或者是仅有可能来自于哪儿呢？ 主持人刚刚问的这个问题呢，可能也是很多听众朋友自己就是弄不明白的一个问题，但是有一点就是，目前整个市场来说，可以除了我们家以外，很多地方它是不明确它的产地的，它可能都会一概而过说这是 模糊这事儿。 新疆和田玉，其实做证书来说，不管是青海的还是俄罗斯的，它都是和田玉，做出来都是和田玉。 就是那个证书上，它不会写这个和田玉是哪儿来的， 产自哪儿不会写，包括山料和籽料，可能很又一部分商家会跟你说这是山料还是籽料，但是对于产地来说，目前很少很少有商家去会说我这个是青海的，这是俄罗斯的，这是新疆的，因为这个就是首先就是会影响其他的，可能不好卖或者是怎么样的，所以他们一般都是一概而过模糊。但是其实每个产地都有每个产地的特点， 你来讲讲。 比如说简单来说啊，要细节的话可以去博物馆去参观一下，简单说，比如说产自青海的呢，就是我们2008年奥运奖牌的一个材质，金镶玉，当时做的材质就是青海料，它的特点呢就是它有点水透啊，青海料它属于是半透明啊，和田玉其实是半透明到不透明，然后青海料它相对水透一些，它的优势呢，它的价格相对说便宜一些，使大多数比如说想买一些便宜点的和田玉的人，他都能接受它这个价位的。它因为其他的可能和田玉除了青海料以后价格都很贵，有的人尤其是籽料很高，有人接受不了，那青海料它价格就比较便宜， 性价比高， 对，几千块钱的手镯的话也就1-2万出头，甚至也有几千块钱的，它就满足大部分一个需求，而且它成色大部分是差不多，你像奥运奖牌没有特别白的也没有特别灰的，它成色差不多、就不会有人那个太大差距，它的你不能说是缺点，它就是有点透啊，它就有点，你看 这个看个人喜好了， 看人喜欢，有人喜欢水透的， 对， 尤其是年轻人可能觉得， 我想说 觉得透的有点灵动，他喜欢的那种感觉不一样，所以这个是青海料的特点吧。俄罗斯料的特点呢，就是它 带有很漂亮的搪塞，而且如果它 搪塞是什么意思？ 搪塞就是一个它的伴随它自然生长的这个颜色，就是 一种半彩是吗？ 嗯，它是在就是山矿就是矿脉中生长的，然后呢里头的这些土壤和矿就是这个矿物质包括铁元素， 嗯， 它长时间这样的侵染这个玉石，然后会伴随一种就是铁元素，一般是浅一点的是黄糖， 发点黄， 啊， 哦， 深一点的是红糖， 嗯， 再深一点就是褐色的糖， 哦， 啊，黄糖和红糖比较受欢迎，美观度好嘛， 嗯， 啊，俄罗斯料的糖色比较漂亮， 嗯， 啊，更浓艳一点。当然了，除了俄罗斯的这个新疆料的且末料的糖色弱腔的也挺好看的， 嗯， 啊，但是如果说做手镯来说，一般出现的大多都是俄料。就有人说我这个镯子，我这个是新疆料的，就是卖你是新疆料的，不能说没有，但是特别少，因为新疆山料它的矿脉形成出来的这个就是生长的原因，导致它能出整料的情况很少，所以它能开镯子的情况很少，它会就是 你镯子 比较碎， 对，你至少一大片，然后画一个镯子，按你这个手围， 对 吧？圈口，然后再去开。所以要求很高， 比较整，相对能出镯子。 嗯， 新疆料它比较碎，它一般出的是挂件、手把件这样的东西， 嗯， 因为它可以雕刻、壁裂。 嗯， 手镯就要求无柳无裂嘛， 嗯， 所以它要求很高。所以新疆料的镯子很少，不能说没有， 嗯， 很少很少。 嗯 啊，所以说，如果外面随便拿个镯都告诉你我这是新疆料，那 大概率不太可能， 嗯，对，尤其是新疆山料，大概率不太可能。 嗯， 这就是一个，就俄罗斯的镯子除了就是糖色漂亮以外，它颜色还挺，就是本身比如白玉白度好，如果是碧玉的话绿色好，就是颜色浓郁， 嗯， 然后像菠菜绿啊或者是洋绿啊， 嗯， 这样颜色很漂亮。 我一直有个疑问啊，这个和田玉大家都知道它如脂如玉，它就是就像脂肪的那个脂， 嗯， 它是那种很白润，刚才我们说了有可能发点糖色，有点发黄，对吧， 嗯，对。 那种白或者是绿的那种也能是和田玉吗？也有绿色吗？ 对，和田玉它有七种颜色。 哦， 它的致色因素，比如说铬元素它就会致绿色，嗯，所以它有碧玉的话就是这样的一个颜色，比如说它有一些石墨包皮，它就最后制出来的是黑色，像青花就是这样的。 嗯， 啊，它包括它有黄色的，就黄口料它是黄色的致色因素。 嗯， 它颜色还是比较丰富的。 嗯， 但是它通常都是不透明的，就是半透明到不透明这之间的。 嗯，所以刚才我们大概率的给大家介绍了一些像青海料啊、俄罗斯料啊，包括新疆和田玉，它都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和就大家如果尤其是您是纯小白去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可以有一个这样的知识做基本打底啊。然后刚才有一位这个听众朋友啊，就说了一个什么，我找找，哦，这儿呢，8216说，他说我没收过和田玉啊，但是我有一个朋友做过玉器生意，赔了不少，跟我说这玉啊水太深了，千万别碰。接下来我一问题就要问一下倩倩啊，就我们知道其实有很多产品，比如说拿黄金来说哈，我觉得咱们听众朋友最喜欢就是黄金，包括我最喜欢就是黄金。黄金有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标准，就是甭管咱们是不是能真正验证它，但是它有一个很大的标准，比如说10K 14K 18K 24K、 嗯， 对吧， 嗯，9999，嗯， 对，这大家都很熟悉了，它基本上代表了一个黄金不同的一个成分。 嗯， 那在和田玉这儿有没有类似的这种国家级标准划分呢？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你看4.9的黄金肯定是纯度最高，它是最贵的，对吧， 嗯， 同等重量啊，它是最贵的。 嗯， 然后呢这个和田玉有没有这种，比如说我这个能分一级，我那个能分二级，我随便说的啊，这个能分三级或者 ABC 级，它对应的相对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价格，有这样的一个标准化体系吗？ 嗯，是这样的，现在整个玉石市场呢还没有，因为黄金它属于就是说国际上的，它推动它的这个不是一个地区或一个地方去进行推动的。但是和田玉呢，现在是新疆就是比较权威的新疆和田玉行业协会正在推动做这件事情， 啊， 包括我们这个国玉和田玉博物馆，它就是新疆和田玉行业的这个副会长单位。 嗯， 然后我们的所有的定价都是按照他行业协会推的这个定价标准去定价的。然后呢，但是这个定价标准没有完全出台，就没有完全就是一个规则，然后定到整个这个行业，就是整个全中国的和田玉行业。 现在就是小范围的， 对 吧？ 对，就是在试的去尝试一下看这个定价标准，因为一个东西出来之后，我们要去， 你要跟市场磨合嘛， 对，要去， 嗯， 要去看一下，要去就是经过 时间的一个打磨，看一下这个标准是否这个合理性。 对， 但是现在其实定价标准我们已经有一个比较规范的，并且已经试了几年了，嗯，还是比较符合这个，就是这个涨价包括这个规律的。 嗯， 因为和田玉还是要看几个因素嘛，就跟钻石看四 C 一样，和田玉也是看几个因素， 嗯， 白度、密度、质地，包括它的形状， 嗯 啊，但是跟别的不一样，它有很多细节，比如它有雕工， 嗯， 它有皮色， 嗯 啊，它有它的这个重量， 嗯， 它都给。它比所有的这个其他的珠宝它都要细致一些， 就是它的 标准要多一些， 对，它的参考标准可能更多，嗯，就比如说有的人可能，比如说我，啊，大家都知道我最近迷恋买珍珠，我买珍珠可能不就忽略瑕疵，忽略圆度，我最在意的就是皮光， 嗯， 可能有很多朋友买手镯或者买玉质类产品，它只在意颜色，就是我喜欢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有发点透的，可能年轻人就喜欢觉得灵动一些，活泼一些，哎呦，可能很多人就觉得，我就觉得这个颜色白润度很好，他喜欢这个润度， 嗯， 然后还有呢要求比较高的，说我哪个方面面面俱到，雕工又得好，皮光又得好等等，这个我都要要求， 嗯， 那肯定价格就会更高一些。 对 啊，所以这是我们刚才大体给大家说了一下，就是目前和田玉整个它的一个产品序列呀，包括它的产地有可能大概率的都来自于哪儿啊，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也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去问一问倩倩啊，倩倩还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倩倩继续来说一说，之前来我们节目做客的时候跟大家说过有一个挂件节，对吧？ 对， 我们台的很多听众啊也因为听了咱们的这期节目，然后去挂件节去逛了逛，还是收获颇丰的。那最近又在举办一个新的节叫手镯节，对吧？ 嗯，手镯节 是因为夏天戴手镯比较好看吗？ 嗯，不是，就是也有这个原因啊，肯定戴手镯是好看的，因为挂件可能看不出来太多美感， 嗯， 只是一个佩戴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慰藉， 嗯， 但是手镯是真能戴出来漂亮的，因为戴手镯这人的气质啊还有就是感觉就不一样了，它肯定是有美感在里头的。但是我们这个手镯节不是一年两年筹办的， 哦， 我们这是第八届， 嗯， 就是做了八年 也是第八届， 对， 嗯， 然后我们最早做的第一次就是先做的手镯，才后来才有的挂件节， 嗯， 因为手镯是最有文化气息的，它是有女就是也我们也叫它女人节，它是女人， 嗯， 最美的这个或者最幸福的三个高光时期，不能叫时刻了， 嗯， 第一个时期就是你为人子女的时期，就是父母从你一生下来开始就为你准备很多东西，不管是最好的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还陪伴上的都想给到孩子。其实古时候也是这样的，就是这家只要能吃上饭，古时候的人都会给这个子女尤其是女儿出嫁都要给她准备一个镯子，条件好一点的就是银饰的金饰的，再好一点的就是玉饰的高端玉饰的，嗯，像那种有点祖传渊源的可能都是祖辈下传来， 嗯， 一代代传出来的这个镯子， 嗯， 那他们这种虽然不是说是记入历史的，但是这种就是约定俗成的东西，因为手镯本身它代表着一个圆形的嘛， 嗯， 代表着团圆幸福，也希望就是女儿出嫁的时候能幸福能圆满， 嗯， 这个婚姻能圆满， 嗯， 第二就是能传承这种镯子的家庭一般都很富足， 嗯， 然后就是也很幸福， 嗯， 所以他们把他自己传下来的镯子一辈辈传到下面，也是一种美好的期许，希望下面的人都一直很富足， 嗯， 而且手镯它是唯一和挂件不一样，它是玉器，它是器皿类的， 嗯， 你看那鉴宝里头很多都是镯子传下来的， 嗯， 而且挺贵的，好几百万， 嗯， 什么一鉴定什么什么的， 嗯嗯， 镯子好就是一是好存放，第二它是因为它要掏镯子它用料大它要求高，它是一个器皿， 嗯， 所以真出了什么事儿，它是很值钱的东西，它能顶用， 嗯， 它不像小耳环小珠钗那种也当不了多少钱。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就是相比 还有价值， 相比挂件来讲手镯算个东西，就是这个意思， 嗯， 对吧？ 它是更是玉器更有收藏和保值的一个作用。 嗯，因为刚才我们就说了， 嗯， 你开镯子至少那个料要 很 整，很对吧， 嗯？ 很大啊。刚才我们说了半天这个手镯节，男听众朋友们不要转走，可以送给自己的老婆、闺女，是吧？ 第二个 妈妈啊， 幸福时刻就是女人找到自己愿意白头偕老的这个人，就是可以送一个镯子。你像那个，我记得我小时候看那个 现在咱们结婚送的定情信物可能是钻戒，因为以前不有广告说这个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这个吗？ 对， 其实中国人早就有这个手镯的一个定情的这个诗，一说可能大家都知道，只是没有联想啊。 嗯、 就那个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嗯， 它其实整句这样是：生死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何以至契阔，绕腕双跳脱。它翻译过来就是希望跟你同生共死。然后呢就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那怎么能证明我们愿意就是白头偕老同生共死？ 我送你一双镯子 啊，跳脱就是镯子，就是我们手绕腕，就是腕间的这个双跳脱，这个镯子就是代表这个定情信物、 嗯、 所以以前镯子其实是最代表定情的，因为它也代表守护这个爱情嘛。其实那个外国人他的西方的文化就是钻石是因为他觉得它坚硬或者它透明，但是我分析的爱情就或者是我们觉得东方人或者中国人的爱情，它是有很多不是那么无瑕疵的，它是有很多磕磕绊绊的，它是能年轻的时候共就是患难，年老的时候能共富贵，它是能守护一生，从比较困难的时候白头偕老，然后中间可能有柴米油盐酱醋茶，不光是特别浓烈的爱情，但是它是慢慢 细水流长的。 对，就跟你戴镯子的时候、 嗯、 我可能会有一些磕磕绊绊，但是是我们经常磨合之后出来的，然后发现了我离不开你。就跟我一开始戴镯子的时候，我就感觉手被束缚住了，就跟有人刚进入婚姻这个觉得和自己单身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但是你时间久了之后你就觉得 对对今对对今天倩倩讲了很多这个玉石跟爱情之间的关系啊、嗯、就是大家没转错，这是财富新动力啊对，刚才我们其实讲了很多手镯就是在中国文化传统当中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位置和作用， 对吧，它其实是有文化的气息在里面的。 对， 我觉得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国语文博馆去看一看他们现在正在举办的这个第八届手镯节，相应的价格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优惠活动，因为他们跟 平时不打折， 对，他们家不太一样，就是是明码标价而且不太打折的，每年可能只有个别的时期会有一些明码标价的折扣，是吧？ 嗯，对，因为了解我们家的人都知道我们家就是一年有两个活动，就刚刚说一个挂件节一个手镯节，其他时间是不打折、 嗯、 然后我们家最低折扣就是这个挂件节手镯节的时候的八八折。 嗯，八八折。 嗯，因为我们家我们也明白很多人喜欢玉，中国人骨子里崇玉，喜欢玉、 嗯、 但是很多人不敢买或者是不敢去了解，就是因为刚才说的几点，一是乱价，然后标高 价，价格比较混乱， 定什么价格都有，想怎么定怎么定。 就我刚才说的嘛，我标价388万是吧，然后给你打一0.38折，这是。 第二种呢就是以次充好，很多买的东西不是对路的东西，但是价格也不便宜。第三种呢可能就是以价就是假货这样的。 对，刚才我们听众就说了，说听说有很多是用什么人工胶合成的，就觉得、 嗯、有玉粉压的，有或者是用其他的其他的玉石，比如岫岩玉啊或阿富汗玉啊冒充和田玉的当然都有啊，很多都有。然后所以说我们家做这个的时候首先就是明码标价，售价就是卖价， 嗯， 然后这个定价体系就是我跟你说的行业协会，它绝对每一件都是符合它现在的物有所值的这个价格。第二就是明确产地和产状。不管它是青海料有青海料的受众，俄料俄料受众，籽料有籽料的受众、 嗯、 啊，新疆料有新疆料的受众。我觉得每一个料子都要跟顾客说清楚你到底买的是什么。 对。 这个也是我们家做的第二点。第三点就是、 嗯、 不管是青海料还是俄料还是新疆料，我们保证每一件产品释放的时间长了它都是能有保值。甚至好的产品它有升值的作用。 嗯，刚才说了很多关于这一次第八届手镯节的一个活动的介绍跟详情啊，也让倩倩又再次说了一下国语文博馆。最后还有大概两三分钟的时间，我想说一下证书的这个事儿、 嗯。 咱们现在在国语文博馆买到的手镯都是有国家级的证书的，是吧？ 对， 国检的证书。 嗯， 这个国检的证书呢，就是我最近也做了一下功课啊，你会发现国检证书上它不会告诉你这个料到底是产地是哪儿，它会说这是和田玉，然后呢还有几个指标是重量、形状以及颜色，对吧、 嗯、 还有一个呢叫做红外光谱以及放大检查，这里面有一些术语啊可能跟我们普通听众平时感受到的那个就不太一样。比如说我随便在网上搜了一张图片啊，就是和田玉的鉴定证书，它上面写的放大检查冒号 纤维交织结构，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证明我这个是和田玉是吗？ 嗯，对，和田玉它和其他玉种不一样，它就是毛毡状纤维交织结构，它是抗磨耐压的，它是除了世界上就是韧性最好的玉石，它除了人造的黑金刚石以外，它是韧性最好的，所以很多时候戴玉的时候不用担心，尤其是戴和田玉不用担心它磕磕碰碰会导致它碎裂或这样的问题，是因为它韧性好啊、它就跟那个织毛衣的线似的，毛毡状纤维结构，所以这个结构就是对的啊、因为很多玉石它是板金状结构，所以就会导致磕一下就裂了就碎 了，嗯， 对， 它刚性太强了， 对，具体的其实可以去我们文博馆去学习一下、我们这个位置就是、那个、 对，说一下位置 啊、就是海淀区三里河路7号新疆驻京办事处嘉宾楼北门，就找不着的可以打电话，就是6835-8369。 嗯，或者我们在大众点评上如果搜国玉文博馆，是不是也能搜得到？ 对，国玉新疆和田文博馆、国玉文博馆都能搜到，因为文博馆就我们家一家、 对，大家导航去就行了、他们旁边的那个驻京办特别好吃，去了也可以尝一尝啊，顺便的，因为比较好找。有很多朋友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我们留言了，就是很多人也说了，比如朝花夕拾，就是他说我特别喜欢和田玉的手镯，感觉温润内敛，很适合，也不只适合中年女性吧，我觉得现在年轻人也喜欢戴手镯啊，而且现在、今天没有时间了，我觉得改天有时间可以继续跟倩倩来聊一聊。其实现在有很除了手镯之外，也有很多其他的，比如说挂件穿起来的那种 手 链，手 串、 也都特别特别好看哈。 对 啊、今天没时间了，我们下期节目吧，欢迎倩倩继续跟我们来聊，好吧？ 好的， 哎，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只能跟各位聊到这儿了。您继续要收听到的是由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整点快报，我是徐。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还是提醒大家啊，这两天雨可能会比较多，记得携带雨具防雷。 就是五湖四海，一座楼装着世界大千，祖传的美貌在你魂魄里，幸福的味道挥洒在汗水间，一面旗就是东方容颜，一个梦装着千秋百年，看过了太多的星影斗转，你的爱海枯石烂也改变，这里的温水千山，这里的瞬息万变，都在你指缝间流转，一只脚踏着从前，一只脚走向明天，你的胸怀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 102.5，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